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草长莺飞，烟花三月，又是一年。大晋宣武帝继位登基，一晃就到了第二个年头。韩烨是个比他父亲嘉宁帝更勤勉的皇帝。他自登基以来，勤于朝政，内整朝纲，选贤任才，外用柔和之政，善待北秦归顺的十八郡，妥善安排北秦皇室，安抚北秦子民，又不重兵于东迁国界，震慑他国。自嘉宁一朝后，大晋的国威在宣武帝手中几乎达到了和太祖比肩的程度。嘉宁帝耗费一生培养的嫡子，实在是大晋的中兴之主。宣武帝的仁德贤政，同样责备着晋南的子民。这一年，当朝天子的政绩家谈如雪花一般，有意无意地飘进了帝北城，可得到的回音总是一片沉寂。京城的暗探来了一波又一波，却从来没有寻到他们需要的消息。帝都皇城里的那一位，也在这一日日的等待里孤寂度过。转眼又是福陵山春狩的日子，当今天子少时便喜狩猎，登基后亦每年亲临福陵山春宴。为了能在春宴上崭露头角，夺得天子青睐，京城各府的少年郎们个个卯足了劲儿准备。三个月前，京城里好的狩猎师傅就已经千金难求。不过除了这些稚气如虹的少年们，各府各族待嫁的贵女们心思也不浅。摄政王离京巡视西北已经一年之久，虽然天子和晋安侯府都一副岿然不动的模样，可后宫至今空悬，偌大个朝堂自然会有耐不住的人。摄政王迟迟未归，诸多猜测虽不敢摆在明面上，可私底下的流言蜚语却是禁不了。更有甚者传摄政王早些年领兵伤了身体，这一年出京是去养病去了，连皇后之位都弃之不顾，怕是摄政王不久于人世，或是早就辞世了。流言传得多了，众口铄金，大晋的士族朝臣们自然就有想法了。即便做不了皇后，天子正当壮年，只要能入后宫先诞下个一儿半女，将来必贵不可言。抱着这么个心思，这次天子参加的春狩就成了各族各府贵女们眼中一跃龙门的好机会。毫不夸张地说，这次福陵山春狩，大晋三品以上百官士族府中正当年华未嫁之女尽皆参宴，甚至民间还有赌方开了盘口，赌哪家贵女能被天子看中，成为后宫第一个后妃的。民间百姓对待天子大婚的热情，丝毫不亚于数年前的太子择妃。当吉利绘声绘色地在练武场把帝都的这些传言禀告给韩烨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问了句： 陛下，流言日渐不成体统，建安侯捉奴才来问问，可要进一进？ 天子手持弯弓拉至满月，眯眼望向五米外的靶心。 不用。 得到了和心中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吉利一愣，但还是迅速恭顺地点头。 哦，是陛下，刚刚内务府总管张大人来报说，明日参宴的女眷实在太多，求问陛下是不是能适当改一改参宴的规矩，让二品以上朝臣的女眷参宴。 怎么，朕的福陵山摆不下这些女眷？ 能，福陵山千里沃野，自然能摆得下各府贵女。陛下临朝才一年，这威严是越发重了，满朝文武也就左相和晋安侯能在陛下面前嬉笑怒骂了。 三品朝臣的家眷参宴是太祖定下的，何必为朕改了规矩？ 陛下，张大人还问了，有好几家侯府的品阶一样，几位老侯爷为了把自家的贵女安排在最靠近陛下御台的大帐，都快打起来了，他一个都不敢得罪，让奴才来问问怎么安排才妥当。 怎么安排才妥当？这么点小事也值得你来问朕？还是连你也以为朕会看中哪家贵女迎进宫中为妃，这才帮那群老家伙上赶着来套朕的口风？ 陛下，奴才不敢，奴才冤枉啊！就算借奴才一百个胆子，奴才也不敢替别人敲摄政王殿下的墙角啊！ 四周侍卫本来瞧寒夜这一箭射的精彩，正喝彩着，见大内总管突然脸色发白的跪下，不敢再喝彩，纷纷低头假装什么都没瞧见，几粒有口难辩，一张脸都皱成菊花了。要不是内务府总管自小对他有些恩情，他吃饱了撑着来多问陛下这几句。谁不知道这一年只要有人在陛下面前问起摄政王何时归朝，那人两三个月的冷板凳肯定是少不了的。寒夜把弯弓朝吉利扔去， 起来吧，在朕面前做什么戏？朕知道你和张晋有些交情，传朕的话，既然他这个内务府总管不知道怎么安排，这差事也别领了，明日的春寿交给金安侯府去操办。 寒夜掸了掸袖摆，回尚书房批阅奏折去了，留下抱着弯弓心情十分凌乱的大内总管。 我的陛下，你到底想些什么呀？不禁止那些对摄政王的流言蜚语，也不减少入福陵山的各府贵女，却偏偏把这次春寿交给金安侯爷来操办，你这不是膈应侯爷吗？ 第二日，春日明媚，光照万里，春寿在福陵山如期举行。因为今年参加春寿的贵女格外多，御台下的大帐排了百米之远。昨日天子把春寿的操办交给晋安侯府后，为了自家贵女的位置闹腾了半个月的诸侯大臣们终于歇了下来，满京城的人都等着今日晋安侯会怎么安排各家府上那些娇娇俏俏的贵女们。晋安侯爷也真是个妙人，他请了宫里几位公主出席，让公主按年岁大小各占一帐，抄录了出生一品世家的贵女名册一份，让各位公主挑选相熟的玩伴相陪。这样一来，出生一品世族的贵女们便伴在几位公主身旁，虽说谁都占不了头筹，但谁也没吃了亏。按照惯例，百官贵女所待的大帐一直是要拉着纱帘的，公主因身份高贵可以起帐观看春寿，这样一来，公主帐里的贵女们自然能在天子面前落个眼缘。讲真，若不是晋安侯爷至今还戴着一顶有些虚的国舅爷帽子，这些把贵女送进春寿宴的一品公侯世家简直是欠了他一大份人情。艳阳高照，春寿宴已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各家儿郎们早早地入了围场狩猎。春寿宴历来都是年轻朝臣出席，鲜少有老臣参加，这次也不知怎的，魏相爷竟邀了礼部和户部两位尚书一起来踏春。魏相德高望重，公绩这和钱广进自是欣然应邀而来。此时寒夜高坐御台，身旁一左一右便坐着魏相和帝进言，公绩这和钱广进略居其下，望着各自家中的少年子弟踏马弯弓绝尘而去，钱广进感慨一声道： 臣还记得侯爷当年尚未到籍贯年岁，便能在这春寿宴上独占鳌头三载，不愧是陛下和魏相亲手教出来的高徒，咱们大晋哪家府上的子弟能赶上侯爷您当年的风采？ 钱广进堪堪四十便稳居户部尚书不是没理由的，他这一句话就把御台上的三个人夸得极为御贴。公绩这当了一辈子老学究，和钱广进这个钱篓子倒颇有几分忘年交的情谊。 钱大人过奖了，我看今日来的都是各家优秀子弟，狩猎结束时 未必会比本侯当年差。 帝晋言这几年在沙场和朝堂中历练，养成了一副内敛谦和的性子，早非当年张牙舞爪闹腾的满京城热闹的温硕公子了。 哼，你这皮猴子倒学会谦虚了。 韩夜朝帝晋言似笑非笑看了一眼，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他一手把帝晋言教养长大，自是知道温硕少年时是何等心气，恨不得天老大他老二地都要被他踩几脚才甘心。 陛下，臣总是要长进的，您都从东宫挪到皇宫成为天下之主了，我若还是当年那副样子，岂不是一辈子只能做个东宫侍读啊。 哎，侯爷不可妄言。 公祭这一听这话，眉头皱起来，就要长篇累牍的说教。韩夜却大笑出声，摆摆手道：“ 刚刚还说你消停了，一句话就露了行迹。公卿，无妨。他平日在朝堂上憋坏了，今日春寿宴，百无禁忌。” 韩夜一句话，公祭这就闭了口。钱广进朝他挤挤眼，做了个拉上嘴的搞怪表情，气得老学究吹胡子瞪眼。魏相在一旁摸着胡子笑道：“ 少年人就是好啊，有朝气。” 正在这时，号角吹响，远处一阵马蹄奔腾声传来，春寿的少年们提着猎物踏马而归，朝气蓬勃。 不错不错，个个精神气儿都好，这可都是咱们大晋未来的栋梁啊。 少年们一个接一个回到御台前的空地上，在马上向天子行礼后，才把猎物扔到一旁的谏官手中。御台前谏官响亮的声音传遍大帐四周：“ 昭伯侯府正显公子，鹰一只，兔两只，狐三只。” 啊！ 齐北侯府梁正公子，兔一只，野猪两只，狐一只。 啊！ 随着谏官一句句落下，周围侍卫少年们一阵阵叫好，连御台上的魏相等人也是连连点头。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